我最心疼的地方，但是在你心上一定知道，也只有你才有我最想要的答案。

火山，记不清疲惫，拔不出为深爱的愧。爱过的人交过谁，不为是与非，只见你在夜夜宿醉。出卖的表情，冷静最昂贵，乞讨的感情无价可贵，不会也不会，究竟你是谁？ 你是那偷情的贼，偷得的爱转身就离开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，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你家没有真心可以偷得来。敢回来，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你再没有真心可以活得来，你是那偷心的贼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，遍体鳞伤的才明白，你不想没有真心可以偷得来。 青春尚未褪色前，请与我见面。

再伴我吗？心笑再勾起，可否旧情复再？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？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叹息？撒哟那拉哦，撒哟那拉哦，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，我没法忍耐，我未放开，但我却继续爱你，但你终不再理睬。撒哟那拉哦，撒哟那拉哦，而为何心中总有情？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，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。撒哟那拉哦，撒哟那拉哦，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？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，是我的。 着你大步大步走下去，不再归。

谢你深刻的真诚，我会无言的把你等候。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为我忧愁，为我体会辗转反侧的滋味，为我欲说还休。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为我担忧，担忧我的欢喜与悲哀，担忧我承诺与否。我不是喜欢游戏人生，也知道廉价的伤痛不能持久，但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时也有虚荣的要求。如果你能装作把我牵挂，如果你能装作为我担忧，我会感谢你深刻的真诚，我会无言地把你等候。我不是真诚，我会无言地把你等候。 在你不注意